是情分恨不能遗忘，又是清明雨上这句寄到你身旁，把你最爱的歌来轻轻

去选择，空前绝后，明知道就别错过。他或他没有强弱，虚实交换角色。

街头走进定向半空，像要把爱情消失于 沧海， 沧海笑滔滔，两岸